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乐，慧之幸福。徐小凤1988年《别亦难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心恋》，是很多的就是在表现单相思的这个音乐作品当中，我觉得是非常杰出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。那到现在也还记得徐小凤在央视的春晚上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，很优雅的舞步，很从容的唱腔。我们再来听到孙楠为电视剧《鸡毛飞上天》所演唱的主题曲《向往》。 在每一个四季，海浪都向往着陆地，我向往着你，播种和希望随时光轻抚你脸庞，还有心中的爱浪。我用平凡愿望在沉默与呼喊之间，今天最响亮，田野中央收获坦荡，羽毛向往的翅膀。我向往大坚强，穿过所四季，海浪都向往着陆地，我向往着你，播种和希望随时光轻抚你脸庞，还有心中的麦浪。我有平凡愿望在沉默与呼喊之间，今天最响亮，田野中央收获坦荡，羽毛向往那翅膀。 这是孙楠为电视剧《鸡毛飞上天》所演唱的主题曲，叫做《向往》。《鸡毛飞上天》是一部都市商业情感大剧啊，那讲述的是草根人物怎样的在生活当中艰难创业的历程，而且呢，整部的剧也是非常侧重于感情的刻画，三代人之间的虐心元素呢，也是为整部剧添上了浓墨重彩。那在其中也有大家很熟悉的演员，比如说张译、樱桃，还有陶泽如等等。好了，我们再来听到刘若英在2002年《爱与城市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《当爱在靠近》。 真的想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。郑中基2000年真朋友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许愿树。其实我们去到很多的景点好像许愿树啊，莲心锁啊，经常会有看到，对吗？在一棵树上挂上一条这个红丝带，那么在上面呢这个写上你的一些祝福啊，许愿树代表了很多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一些愿望，有的是祝福这个健康的，有的是希望爱情永驻的等等，很多还有莲心锁。其实我想所有的这些很像是这个仪式化的内容，其实都是表达了人们内心对于真善美的一种追求吧。接下来的歌曲来自电视剧《大唐荣耀》近期来是非常的受关注，对吧？很多人都在追剧第一季好像已经结束了，很多人都在翘首以盼第二季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的是《大唐荣耀》当中的插曲，由霍尊演唱的《素颜》。 让残雪溶解，染成清白的天，等着细雨倾泻。你素颜挂在云烟，诗意了远方，湿润了心间。你上眼姹紫嫣红都不觉甜，只为你的容颜。忽然间春光如恋，渲染了你的出现。最留恋不是云点，是千万里朝烟和暮雪。梦回一见春光流泻，归去在落花时节。山水间那一点如烟，春光如恋，渲染了你的出现。最留恋不是云点，是千万里朝烟和暮雪。梦回一见春光流泻，归去在落花时节。山水间那一点如烟， 凭史诗权谋剧《大唐荣耀》，现在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啊，就是里面涵盖的内容都是非常丰富的。《大唐荣耀》呢，凭借着紧凑的剧情，还有荡气回肠的家国情感，应该说是收获了很多的好评。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霍尊为电视剧所演唱的插曲，叫做《素颜》。我们再来听到邰正宵翻唱凤飞飞的一首歌曲《追梦人》。 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

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，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，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法制晚报消息，近日针对地铁周边违法停车现象，大兴交通支队协调属地派出所、城管、街道综治部门开展了联合集中整治，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46起。记者从北京大兴警方获悉，大兴交通支队便民服务热线开通了，从3月6号起，市民向大兴交通支队咨询、求助、反映问题，只要拨打692-60122，24小时都有人接听服务。据悉，大兴交通支队开通的便民服务热线将对群众反映的大兴区交通秩序、缓解拥堵、设施完善等各类问题及时予以解答回复。法制晚报消息，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委获悉，今年内本市将增加蔬菜零售网点200个以上，其中新发地直营菜店增加100家，社区居民买菜难的问题将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。记者探访发现，新开设的新发地菜篮子直营店不但价格上更加惠民，还与时俱进地推出免费送货上门服务， APP 客户端也正在试运行中，以后可以实现居民网上下单订菜。目前新发地市场菜篮子工程在北京已有207家直营店，137辆直通车覆盖510个社区，今年将再增加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奥之旅绘声绘乐，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绘制幸福。 无罪汹涌的沉默。 要多成长。 这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曲啊，叫做《你有没有过》，是出自电影《破风》当中的主题歌。我想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吧，就是了解破风这个词是源于这部电影，才知道说在这个自行车比赛当中啊，还有这个破风手的存在，就是负责为车队的主将冲线手来挡风阻啊，卡车位的，所以也可以说是普及了这项运动啊。而且有人说这部电影就好像是这个单车版的《速度与激情》。节目最后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曾宝仪，你一直存在着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其实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像你这样的一个人，这样一个人，在我还没遇见你之前，我是不存在的。放弃了，在我还没遇见你之前，而你一直存在着。 是北京时间10:00。